时间2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哎，这个说到坐地铁啊，这大家伙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嗯， 这个您坐地铁的时候啊，一般都注意点什么？这您手上的这些拎的东西啊，手机啊，包啊，您有什么顺序看管？这个您会特别在意哪些坐地铁的细节呢？ 嗯，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也和我们今天开篇的第一条故事是有关系的。 嗯， 这个地铁里边最容易丢什么东西，丢了东西之后上哪儿去找， 哪儿找去呢？ 昨天记者就在查看北京地铁运营公司近3个月啊部分地铁站丢失物品统计表，什么工作证啊、学生证啊、银行卡呀、门禁卡呀，这些证件和卡片类那是最多的。 嗯， 基本上占到了丢失物品总数的30%。而且啊，你知道这些东西一般都是打哪儿丢的吗？ 啊， 都是在进出站的闸机那一块丢的。北京地铁呢有10多条线路，300多个站点啊，乘客每天呢在地铁里边丢失的东西可不少。昨天记者也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了解到， 嗯， 根据最近3个月部分地铁站内的不完全统计，从3月底到6月底，共计啊有96条遗失物品登记信息。 那都是些什么呢？ 其中啊，这个刚才说了，卡片类、证件类物品最多，30%。 嗯， 这个卡片还包括什么宾馆的房卡呀、银行卡呀、什么员工卡呀、身份证啊、驾驶证、学生证、护照、工作证啊。这个地铁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也说，这个就是因为掏地铁卡的时候特别容易把其他的卡也带出来， 嗯， 所以在进出闸机的位置是捡卡捡的最多的。 嗯， 记者也发现啊，在丢失物品列表当中呢，钱包啊不算多，只有16个。 只有16个。 哎，从7月5号地铁官方微博发布的11件遗失物品当中呢，有3个钱包。像什么眼镜啊、雨伞呐、手机呀、车钥匙啊，那也不稀奇。 嗯， 甚至哈、还有丢什么烤鸭的呀、香肠、腊肉。 嘿， 这个记者也注意到啊，前门站的工作人员居然捡到过3根银条和1根金条。 嗯， 据说啊，这和平门站还捡到过书画，玉芝路站啊捡到过陶瓷。地铁工作人员还表示呢，在目前登录的遗失物品当中啊，有将近1半的物品已经找着了失主，被领回去了。也有物品呢被转交到公安机关，但是啊仍然有将近40%的物品无人认领。那也就是说，估计还有一部分朋友都不知道这东西丢哪去了。 对， 打从今年起呢，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官方微博北京地铁将定期发布从各地铁站收集上来的遗失物品的信息。如果呀要是有咱乘客发现您的旅行包啊、钱包啊、证件啊这些物品丢失，您啊不妨到北京地铁的官方微博上查查看看。 嗯， 保不齐啊万一要是有您丢的东西呢， 这微博会显示丢失物品的照片，以及到哪儿去领取物品，这个站点的信息也会给您提供出来。 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要不然人家说科技使人进步嘛，地铁都有微博了， 是吧？ 大家以后再丢东西就知道去哪儿找去了。 对，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细节越来越人性化了。 没错，没错。 要不然今天就跟大家伙儿聊聊地铁吧，是吧？ 嗯， 这个您坐地铁吗？这北京这么多条地铁线路，您最喜欢哪一条啊？为什么喜欢那一条啊？是因为这一条给您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曾经在上面发生过一些什么故事，还是这一条线路的文化，甚至这个车厢配色、座位的配色您喜欢，甚至是这个每一站之间的这个装修的风格您喜欢， 嗯， 都可以啊。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吧啊，您跟地铁站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嗯， 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将您的互动内容呢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得一起聊到的话题说的是您跟北京地铁不得不说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么一回事，汇文中学毕业生马凡宇悬着的心这两天是终于落下了。昨天啊，收到了北京语言大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 嗯， 而且成为今年北京首位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考生。 哎呦，真幸运。 嗯，昨天北京高招正式开始提前批次录取，部分高校录取线相继出炉。 嗯， 昨天下午5:10，马凡宇在家中等来了北京邮政 EMS 的快递小哥。在核对情况这个清楚之后，马凡宇的这个准考证啊、身份证的信息之后，快递小哥为马凡宇发放了今年北京首份高考录取通知书。 嗯， 除了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外呢，马凡宇还收到了北语新生入学须知、 嗯， 征兵宣传单、单页加、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等材料。 哎呀，一说这儿我也想起来，我大学录取那一会儿也是收那一个、嗯。挂号信啊，还不是 EMS， 打开里边这个薄薄的一张录取通知书，后边还有很多什么新生须知啊，什么这个住宿通知啊等等、 嗯、 哎呦，那心情是真激动。 那是， 是吧？为了准备上大学嘛， 那种感觉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 就是啊， 这个马凡宇啊，这位同学呢是经过3次实地考察之后，要不说现在孩子比我们那会儿好啊，觉得这个北语学习刻苦又不失快乐的氛围、 哦、 很对自己的路子，就在提前批次填报了北语的西班牙语、法语和翻译专业。因为北语西班牙语今年在北京提前批只招一个理科生，这两天马凡宇这心里啊是一直是忐忑不安啊。 嗯， 他是高二就萌生了学语言以后做翻译的想法，而西班牙语能帮他敲开很多地方的大门。这个愿望昨天实现了，因为成为北语今年在京提前批次理科最高分，马凡宇顺利被心仪的西班牙语专业录取。 嗯， 而且这孩子还说，谢谢你把这份惊喜送给我 啊。 啊，性格外向的马凡宇也不忘感谢带来通知书的快递小哥 啊，这是跟人家致谢呢。你看看人家家教啊。 嗯，昨天记者从北京邮政速递物流了解到，今年啊，考生可以通过手机查询实时知晓通知书的位置，改变了以前只能等的情况。 那真是眼巴巴的望穿秋水的盼着通知书啊。 根据介绍，考生只要关注 EMS 中国邮政速递官方的这个微信服务号，输入相关信息就可以查到邮件的实时位置。此外，今年新增了微信服务号、支付宝服务窗口、查询窗口。今年呢，北京邮政 EMS 成立了高招邮件处理专属团队，来确保高招邮件次日速递。 嗯，这是这个缩短了这个投递的时间啊，提高了投递的效率。当然了，也确确实实在这个每年通知书投递过程当中啊，这很多学生哎呀焦急的等待呀、啊，那真是恨不得一天跑4次学校啊！这我一天上午跑2趟，我看看我通知书来没来。尤其是看着其他同学通知书来了之后，自己的还没到的 时候，更着急那会儿， 那心里真的是打鼓啊，七上八下的。但是收着那一刻就觉得，哎呦，真是太开心啦！一脚迈进大学校门啦、 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地铁的那件事情、 嗯， 刚才就说科技改变生活。 是。 其实现在您看看，不光是地铁，包括这个邮局，还有咱们知道的这个公安局，很多我们的政府服务窗口都开设了相关的微博和这个微信服务窗口。 对。 更加的方便了对老百姓的服务。 还是那句话啊，这特别重视用户体验。反正我们这些市民用户感觉体验相当不错呀。租在 在高层居民楼里边，这个顶楼啊，在北京七个区县内设置了十多处黑广播发射窝点。 哟，这是干嘛呀？ 每个频道每月收费50000块钱， 不便宜啊。 播出来的内容呢，都是什么呀？那是什么？男性保健品和其他类保健品的广告。 嘿， 客户当中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医院。昨天呢，北京警方证实，这个利用黑广播电台非法牟利的犯罪团伙已经被北京警方彻底打掉，查扣广播设备14套，涉案金额数百万元，6名团员成伙全部归案。今年5月15号，北京警方呢也接到了相关部门的举报，说呀，有人使用黑广播电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占用正常的广播频段，严重干扰正常的广播秩序。接报之后，警方成立由刑侦总队、网安总队和朝阳分局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全力开展侦查。经过工作啊，这个专案组发现彭某啊，在本市朝阳区慈云寺附近的写字楼开了一家有机食品公司。 嗯， 跟他妻子胡某某啊，组织公司员工彭某、农某、沈某和张某等人，租用大量高层居民楼住宅的顶楼，架设黑广播电台设备，抢占无线电广播频段，就为了推送个别医院以及自营的有机食品广告，从中谋取高额广告费等非法利益。 这就是不好好上班，净琢磨点邪的。 警方调查也发现啊，这个犯罪团伙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一条龙经营模式啊，谋取盈利。有负责联系推广广告业务的人，有负责公司账目的财务，还有负责运送、搭建设备、远程操控黑电台的技术人员。根据调查呢，这个团伙收费标准是每个频道每个月50000块钱。有的个别医院呢，一开始呢买了一个频道，这播出之后发现，哎，看病的人好像变多了，这一出手就买了3个频道。 嗯， 这个团伙呢还为个别医院呢推送内容包括男性生殖保健品和前列腺疾病的治疗广告，也有其他类型的保健品和自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了。根据了解呢，这个团伙架设黑电台的地区啊，涉及海淀区的牡丹园、朝阳区慈云寺和北苑、昌平区天通东苑、丰台区丰体时代、泥洼北路、家园三里和石景山区金鼎街、通州区梨园镇砖厂南里、房山区长阳镇这些地方。黑广播的设备窝点呢，也遍及全市7个区，窝点总数啊达到了10个，分布范围还特别广，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广播秩序。这根据北京市无线电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啊，他们这个管理局啊，不负责对无线电发射机的销售进行管理，但是啊，是对使用要进行管理的。您要是网上买那些发射机设备啊，基本上都达到需要办理电台执照的标准。 嗯， 只要使用就必须要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不仅这样啊，这个黑电台其实啊还会干扰民航通信呢。人家这名工作人员也透露说啊，这种频率如果和飞机导航频道相近，就会影响到飞机的导航。人家表示，管理局呢也会特别加强对机场和飞机航线的监测，并且及时查处影响到飞机导航频率的黑电台。根据介绍呢，在今年的净空行动当中，无线电管理局的监测人员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查找和定位这些黑电台。 嗯，黑电台其实通过最后嘎嘎的介绍，其实它的对于社会的影响性或者说这种损害性还是非常大的。 嗯， 对于像刚才介绍的说的这个彭某，也许可能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社会的相关方面带来的什么样的恶果，但是还是跟很多人去讲，好好上班，甭老琢磨那点邪的。 嗯， 您说您有一家有机食品公司，您就好好做自己的产品嘛，没事干搞什么黑电台。 嗯，之前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消息，说有的时候咱们北京电台的一些频率受到了干扰和影响啊。 对， 确确实实这个影响了正常的广播秩序。当然还是对于这些这个咱们这些市民朋友啊，有正义感有热心的市民朋友，并且坚守在收音机前守候着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是说地头蛇。嗯 啊，地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原来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经常是这么说，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再强的地头蛇也得伏法。以二龙为首的团伙啊，长期盘踞在朝阳区长营附近，强行向在附近经营的摊位和店主收取保护费，怎么着？是跟演电影似的啊。 嗯， 近日呢，该团伙被警方打掉，二龙等七人被刑事拘留。昨天早上，记者来到长营地区进行探访，大多数人表示已经知道了二龙落网的消息，并露出了轻松的表情。一些商户表示，原来压力很大，本来就打算离开了，哎呀，这回听说被拘了，就不走了。昨天早上7点多，记者来到草房地铁站附近，当时正是早高峰时间，从小区走向地铁6号线草房站的居民形成人流，出站的人寥寥无几。在地铁站周边以及居民区的楼下有很多早餐摊，生意红火。中红北京像素小区位于地铁站旁边，记者逐户询问在小区楼下经营早点摊的商贩是否知道二龙，大多数商户都表示知道，但是欲言又止。 哎呦， 对于警方打掉二龙团伙的消息，商户们表示已经知道了，脸上流露出喜悦的表情。 啊，欲言又止是当初害怕不敢说是吗？ 对，不愿具名的商贩说，在二龙之前，附近从未有人收取过保护费。二龙被拘是大快人心，因为是刚刚的事儿，大家心里可能还有些放不下，所以不愿提及此人。 开早餐店 的刘老板曾被强行收取过10000元的保护费，他的店啊就在小区旁，虽然只有不到20平方米，但生意很好。刘先生说，他的店是今年3月开的张，开业当天，二龙就带着人来到店里，开门见山，直接说必须在每月15号按时交2000元的保护费。二龙是戴着一墨镜，瘦高个，看上去很酷。后面还跟着自个儿的兄弟，也都很壮，还有纹身。你说我哪敢说不啊？ 这是真演黑帮电影的吗？这是。 刘先生说，对方人多势众，抱着这个息事宁人的态度，他给了二龙2000块。今年4、5月份，二龙又向刘先生收取了2次保护费。6月15号，二龙突然告诉刘先生，保护费涨至每月4000块。 这还带涨价的。 理由就是店里的生意太好了。 这不耍臭无赖吗？ 刘先生说，二龙的手下常会在附近的商业街转悠，看谁家生意好，就会提高保护费的数额。啊，晚上卖服装的摊位生意差，每个月只交几10块钱。刘先生等多名商贩表示，二龙在的时候都打算搬走了，多亏他们及时被抓，这下可以安心做生意了，这回啊也就不走了， 终于踏实安心了。这样的地痞流氓无赖啊，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律手段啊，给他们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去处啊，这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没错， 别再危害一方百姓了，是吧？当然了，这一片的居民朋友，包括这商户，也确实可以踏踏实实、舒心的过上好日子了，是不是？不过确实啊，你说这个像二龙这样的人，这我还真觉得， 我觉得他是电影看多了， 只存在的电影当中，是吧？ 电影看多，还沉醉在情节当中了，可惜结局不一样。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点20分，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说的是这个我跟北京地铁不得不说的故事啊。那是花开说，坐地铁呀，一定得看好自己的包。我就在地铁车厢里丢过钱包啊，这个确实小偷就趁人多的时候下手，特可恨。 对，没错，这个一个是地铁，一个是公交，尤其大家在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自己的包。有时候就是浑水摸鱼， 是吧？博安博新说，我坐地铁基本原则啊，不入座。你说天天都在办公室坐着，我这座位就让给有需要的人吧。上车找旮旯吧，啊，不碍事儿啊。这手机呢就调震动，我基本不接电话，而且尽量离异性远一点，免得惹麻烦。地铁是好，准点儿，就是上班的时候能把胖子挤成瘦子。 没错，我原先听朋友说过，个别地方的转换点在周五的时候能给您，这是胖子给挤瘦了呢，他那瘦子都能给挤成相片了。 对呀、啊，挤成相片了。张小辉说啊，我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啊，工作日 每天都坐一号线，国贸到军部，哎呦，这是够远的呀。 十年了。 啊，他说从没丢过东西。第一呢，那会儿呢没这么多人。第二呢，自己带的东西看护的也比较用心。 嗯。 现在呀不怎么做了。第一呢人多。第二，哎呀，那涨价了。 哎，这就是合了昨天那个话题。 嗯。 张晓辉这同志用心走心了。 嗯。 十年啊，天天这个一号线没丢过东西。 嗯。 是吧？ 这个。张啊，这位朋友说，我特别怀念两块钱地铁随便坐的年代啊，估计是一去不复返了。进站一刷卡，北京地铁各条线路上想上哪儿就去哪儿，出站再刷一次卡，哎呦，太爽了。这不过咱们北京地铁的价格相比全国来看啊，这样的超大型城市里边真的是业界良心了，是吧？您放眼望去，在国际上这个价格那真的就是业界良心，还是这句话，不算贵，真的不算贵。 嗯，老周说，北京地铁只有一号线的时候，有个同事喝了酒， 嗯， 坐地铁到站没下车，被拉到这个地铁车辆断了， 啊、睡过了入库了是吧？ 睁眼一看，旁边怎么没楼房呀、 啊？不认识啊。 之后见了他，就有了这个话伴儿，说这个坐地铁看见楼房了、 啊， 到今天这个话已经成为了历史。坐地铁看见楼房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 啊。不过现在确实不大有这种你睡过了被拉进车辆断的事儿，因为一到了终点站的时候，就有工作人员上来给你下车了，下车了啊，这是终点站，本次列车回库了。北爱真神说啊，北京地铁十三号。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嗯， 不管哪个时间从哪个站上车，怎么总能闻到一股隐隐的菜饭味儿呢？以前觉着啊是只有我自己能闻得着。 嗯， 后来跟朋友一交流，他们也有同感。 您是不是老趁着饭点上下车呀？ 有可能哈、啊，反正我特别喜欢北京地铁二号线，知道为什么吗？ 啊、为什么呀？ 因为二号线是环线啊，这个。它有座的概率特别大， 是吗？ 啊，对，而且有一段时间，那个北京地铁一号线跟二号线那个座位啊，还是绒布面的。 哦、 oh. 啊，这坐上特舒服，就是后来新换的车厢才换成这种那个塑钢的这样的座位。 嗯 嗯， 那段时间那个蓝色的二号线和红色的一号线那个座位，还有橘黄色的，哎呦，特舒服。 你绝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姑娘 啊！为什么？ 我越来越这么认为。您坐地铁都能观察的这么细，而且还这么有情节。 哎呀，我估计可能要是后来北京的朋友，可能应该没有见过那个。座位上包着布面的吧，因为为了卫生，包括这个统一的色调和这个风格啊，都换成这种塑钢的了。不过这也好，看起来特干净、特卫生，是吧？ 对，应该也好打扫嘛， 是吧？ 打理。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这个北京地铁不得不说的故事啊。这个您喜欢北京的这么多条地铁当中的哪一趟线？为什么喜欢呢？在坐地铁的过程当中，您曾经发生过哪些让您印象深刻、有趣的事儿呢？都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将您的互动消息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啊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您跟地铁的故事啊。 嗯， 欢迎大家将您的互动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大城小事啊，关注并留言。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啊，最近呢就有人在网上啊出售京港地铁承包商员工卡。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免费乘车卡啊，北京市内坐公交和地铁不花钱，免费坐，有效期一年。 你真是买什么都有啊。 在卖家发布的信息当中还附有所谓乘车卡的照片，这个图片显示呢，这个卡呀跟身份证大小差不多，左边呢还有持卡人照片，右侧写有承包商员工卡的字样。 嗯， 下边呢依次写有姓名、性别、单位、编号、有效期这些信息。卖家也同时强调啊，办卡截止日期7月底，这个要的尽快啊，注意保密。反正说的是煞有介事的，那就问问看呗，怎么觉得这事儿这么不靠谱呢？记者呢就以买家身份跟这卖家取得上联系。卖家说，这个卡呀，零售1000块钱。团购960， 不便宜啊！ 京港承包商的，有效期一年，北京市公交地铁免费坐，不限次数，那还不便宜啊？ 只需要你提供电子版白底一寸照片和名字，那就能办。这个结钱也容易啊，你这个网上交易、微信交易都行，十天左右就能给你办下来，然后包邮给您寄过去。 嗯， 上公交车给司机一看啊，坐地铁给工作人员看一眼就行。 哦，这不是刷的。 这个记者就对于这个对方提出这个证，你拿这证好使吗？人家是不是得让你拿其他工作证来证明啊？ 对啊， 你这东西要不然我钱不白花了吗？人家卖家就担保啊，哎呀，没事的，他们呢就扫一眼就完事儿，因为你是京港承包商的人呢。而当记者对于先付款后交货的方式提出质疑，并且建议要不然咱当面交易的时候，人家对方婉拒，而且说啊，不给钱没法办事儿。对于这件事儿的真实性啊，记者呢也走访了很多个地铁站，询问工作人员，你拿这个承包商员工卡是不是真的能进站呢？北京地铁公司运营的五号线的一位工作人员啊，坚定地表示，这个卡不能用。京港地铁承包商的卡怎么能在北京地铁使用呢？ 哎，也是哈。 啊，还有工作人员表示啊，压根儿就没见过这种卡，也没有接到上面通知说拿这个卡是可以进站的。在京港地铁公司运营的线路上，14号线东段的某站啊，一位车站助理他倒说他是见过这种卡的，不过也没听说过这张卡是有人代办这种可能。 嗯， 这个同样是京港地铁运营的4号线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则肯定地说，这是假的，网上卖的那是假的。 嗯， 我们地铁里办的这种真的员工卡、啊、那都是实名制的，进站呢、 哦、 也得是通过我们认识的同事工作人员核对之后开门，如果查你的证件发现你不在我们公司，你这个证那是要没收的。记者呢也拨打了京港地铁客户服务热线咨询，工作人员证实啊，确实是有这种卡，不过呀，这是公司给予员工的优惠，平常呢也会有工作人员在闸机处检查，普通乘客不能使用。随后啊，记者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京港地铁公司，对于这件事啊，人家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正在调查网上这条售卡信息，公司呢对员工卡的办理和使用都有严格的审核程序。 嗯， 市民呢不要相信这类信息，以免上当受骗。记者也发现啊，目前那个卖家已经删除了网上的售卡信息，反正这事儿就结束了。 其实姑且不论这个卖家是不是干的这个违法的买卖或者生意啊，但是想跟很多的朋友来讲，贪小便宜的事儿，我觉得非常之不提倡。 嗯、啊，对， 有的时候捡了个芝麻丢了西瓜这种事儿，您也甭抱怨别人，还得琢磨琢磨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健康。 我倒觉得这个事儿确确实实好像是大家观念和意识上的，有的时候 对 一时糊涂啊，这账没算过来，就觉得可能是个便宜事儿。 嗯， 但是您要是冷静下来想想，这还真的未必是个便宜事儿。 没错， 反正我们俩说来说去说了一大圈啊，还是嘱咐您这个贪小便宜吃大亏。 嗯， 这个一定不能给这些人这个可乘之机，人家吃准了就是你贪便宜吗？是吧？后面有大亏跟着您呢。所以啊，一见着看起来有大便宜，您就在理念上告诉自己，那后边有大陷阱呢。 嗯，有个坑。前天17点左右，一位家长因为儿子腿部被蚊子叮咬感染，前往中日友好医院治疗。 啊，被咬坏了。 嗯，当时皮肤科的医生已经下班了，无法看病。于是家长恼怒之下，将儿科急诊大厅的一扇玻璃门给砸碎了，随后被警方带走。昨天上午，该门的外围已经围着警戒线，仍未修理。 这怎么这么冲动啊？ 接下来还有一条微博，转自我院急诊同事。刚刚一位家长因为孩子腿上被蚊子叮咬了一个包，现在红肿，看皮肤科没号，转身把我们儿科急诊大厅的玻璃门给砸碎了，差点伤到其他的孩子。昨天早上，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发表了这样一条信息，而配图也显示玻璃门左侧有一个大窟窿。记者注意到其博主简介中填写的单位名称是中日友好医院。记者昨天上午来到中日友好医院，在儿科急诊大厅内看到被砸坏的玻璃门，周边围着警戒线。昨天是有一对夫妇带孩子来看病，那个孩子被蚊子咬了，抓破之后又感染了。不过我们医院皮肤科的医生啊，是5点下班，没法给他治。孩子爸爸一着急就给门砸了。 嗯， 儿科急诊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还好当时来看病的小孩不多，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我们当时在值班，从对讲机里听到这件事儿，他儿子好像不到四岁，被蚊子咬了，需要包扎。中日友好医院是综合性医院，医生建议他去专业的儿童医院，他不去，还吵吵闹闹的，一会儿就听到他把门给砸了。这是急诊室二楼的一名保安描述的情况。据了解，事发之后医院一方第一时间报警，朝阳警方昨日证实此事，已将该男子带走讯问，此事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哎呀，你看这个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局面，是谁也不想看到的。 嗯， 虽然说这个砸门这个情况确实是做得很过激啊，而且孩子在那儿看着呢，再有任何着急的事儿，这个家长的言传身教都是对于孩子可能会造成一生的影响。 没错， 所以说这位父亲确实鲁莽又冲动了，那一瞬间是不理智的。 嗯， 但是也确实能够理解这种家里的宝贝啊生了病受了伤这样的着急的心情。人家工作人员和这医护人员给出的建议很好啊，对吧？ 对对， 这事儿不是没得治，给您指了一条明路，那您不去啊，对吧？这事儿你就想说咱不能强买强卖，您非跟这儿看，那就看不了，那这事儿最后只能是激化了，采取了这样的极端的行为，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不应该呀、啊，不应该是吧？ 嗯， 你说真的，要是给着急给孩子看病，哪有这闲心还砸门呢？那还不赶紧抓紧时间，哪能看去哪儿啊？是吧？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以爱之名做出来的这些事儿，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爱说的只是在嘴上说说。所以说这个当父母的也不容易啊，这个父母之路要慢慢的修为、修为再修为呀、啊。昨天中午啊，就在我们单位附近， 嗯， 这个永安里那条街啊，10号有一个餐厅的烟道起了火。 哟，还真没注意。 哟，浓烟弥漫呐！20分钟之后，有9部消防车就赶到了现场救援。根据了解呢，餐厅的过火面积4平方米， 嗯，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具体的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嗯，什么情况呢？ 昨天中午11点半啊，这不正赶上饭点嘛 啊， 这个永安西里啊有一家什么麻辣香锅餐厅的2层烟道就起了火。 哦， 随后啊网友就将现场照片发上了微博，说这个烟柱啊高达10几米，并且还伴随着几次爆炸。你说我们在这儿附近上班，我们也没听见爆炸声啊。 那么严重啊。 这个有目击者就说啊，现场浓烟滚滚，相邻的长安街一带啊那也是烟味弥漫啊。火灭之后啊，这个餐厅大门紧闭，玻璃门上也贴出了消防出具的封闭公告。受火灾影响，距离这个餐厅比较近的几家餐馆现在已经是闭店歇业了。这个昨天12点53分啊，北京消防的官微就发消息说，接警之后啊，调派2个中队、9部消防车到场处置。过火面积呢4平方米，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和财产的损失也正在调查之中。之后这个消防官微还对于网上传的说那个发生爆炸的那个消息啊进行了辟谣， 嗯， 说永安西里餐厅的烟道起火警情啊没有发生爆炸， 嗯， 请大家不要轻信类似的不实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嗯，其实给很多现在的这个玩微信玩微博的网友也是要说一下，我们在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希望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一些情况、 嗯、 或者说是新闻事实，但是您不要去夸大事实， 对， 这样引起的相关的社会恐慌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而且说实话，真的啊，说实话，我们在台附近没有一个同事听见了外边有那个爆炸的声音。 要不说我说昨天我就没注意嘛， 是吧、 嗯、 真的也就是着个火，爆炸这事儿没有。所以说 而且4平米嘛，过火面积， 对、 嗯、 不能道听途说哟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我跟北京地铁不得不说的故事。放大镜说啊，哎呦，现在这个地铁呀，个别站台没有直梯，不太方便。 嗯， 嗯，这点我特别想说 啊，这个个别地铁站没有直梯，但是大部分是有直梯的啊、 嗯、对对。 他说这个我爸爸身体不方便，出门呢就要坐轮椅，可是啊遇上个别地铁站他没有直梯的时候，要出站那就得辛苦人家工作人员了， 对， 用步行楼梯、小平台、助行器爬梯子。我老爸呢也特害怕，哎呦，这个问题啊已经成为我的愁事儿了。 嗯， 确确实实啊，因为咱们这个北京地铁的各条线路包括各 建设周期是不一样的， 各个站啊开通啊建设的周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统一啊，这个 需要一个过程。 没错，这 嗯， 安装统一的设备，陆陆续续的改进啊，达到统一的标准呢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说这个总体来说这个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而且真的有困难向工作人员求助的时候，人家也是这个积极耐心的去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嗯， 所以说这大家互相配合，互相理解，是不是？ 嗯，老何说了，说我喜欢坐二号线，往哪坐，往哪边坐都成。 是 啊，这边没来车，那边来了就上那边， 是 特别灵活。 哎，我 也是那么想的， 深有同感。尤其是你看，我们单位啊，北京电台在地铁建国门站啊，这建国门二号线上就正对着那个西直门站。如果我要从西直门出来的话，我是走上行也行，我是走下行也行。 哎，所以那对于二号线来讲，是不是就没有逆高峰这么是一说了？ 因为本来附近沿线的居民楼也不是特别多，不会像其他那个线之间有明显的这个工作的潮汐啊。 嗯， 所以说二号线我还是觉得，哎，经常有大座呢。这也是我喜欢二号线的一个原因啊。 嗯， 这个还有朋友说，傻乐说我很少坐地铁，偶尔一次啊，坐了一次四号线地铁，哎，感觉环境不错，这车厢里很舒服。四号线这个就